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回篇第十九句，忠孝两个字，这两个字确实是德行感应的根本，所以注解里面在全篇是最丰富的一段。我这本书和你们那本不同，我这本总共十七页，一页两面，可见得古德对这两个字重视。忠孝，孝是诚敬的根本。佛法建立在孝道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儒家教学亦是以忠孝为中心，所以受教育，什么叫教育？忠孝的啫，这一点我们不知不得，就是要学忠，要尽孝。古人教我们为臣尽忠，为子尽孝，这个是天理之常，人伦之本。注解开头就这四句话，为臣尽忠，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来解释，佛教人依义不依语，这句话讲得好，你要懂他的意思，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变，意思是原则，是纲领，永远不变的。在以前帝王时代，为臣尽忠是臣子对君王要尽忠，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被领导对领导人要知道尽忠。他意思人生来讲，就是为一切人民服务要尽忠，这个意思各位就更好懂了。我们服务，服务有对象，对象是什么人？对象是人民。我们为人民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要知道尽忠。为子尽孝，这句话好懂。忠，尽忠，是以尽孝为根本。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，他怎能尽忠？所以孝是天理之常，人伦之本。 仲是做人的大道理。你看中国文字，中这个字是中心，就是你的心要正要中，不可以有偏，不可以有邪。古人同我哋解释成经，成经系相貌，一念不生，是为成。由此，我哋就可以体会到。中心就是一心，二心就不中，二心你的心就偏了。中心是一念不生，生一念就不中了。由此可知，中这个字是诚敬到极处，真情恭敬到极处，先叫做中。儒家教学、佛家教学就是教这些。它是天理之常，常是常道，永恒不变的。在佛法里面讲，就是法性之常，法已如是。人能守住常道，那个人就叫做佛，就叫做菩萨。失了常道，违背了常道，那个人就叫众生，就叫凡夫。可见得声犯就从这个地方一念差别。人伦之本，做人的根本。换句话说，忠孝这两个字没有了，人伦的根本就丧失了。还有人的形状，有人的样，实际上是不是人？不是人，只是人的样貌。天台大师讲《法华经》，将十法界摊开为百界千余，百界从哪里来的？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，譬如我们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有人中之佛，哪个是人中之佛？忠孝两个字做到圆圆满满，丝毫无缺陷，就是人中之佛了。人中之菩萨，忠孝两个字做到五成以上， 未圆满，那个是人中的菩萨。人中的圆觉，人中的声闻，众孝两个字能做到十之一二，咁先系人中之人，先算得上系个人。能做到四成五成人中的天人，如果做不到，违背了人中的畜生，人中的饿鬼，完全相违背，大逆不道，人中的地狱。每一法界都具足十法界，所以就有一百法界。每一界里面都具足十如是，所以称为百界千如。百界千是同我们讲一个原则，同我们讲事实真相。咁再摊开一百界里面，每一界里头又有十法界，就千法界，所以法界无量无边。法界从边度嚟嘅？从我哋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嚟嘅，无量无边嘅法界。变幻无穷啊！嗰啲变幻里面有个唔变嘅原则，嗰个原则就系忠孝。所以喺感应篇，忠孝呢两个字注解占咗咁大篇幅，呢种系古大德的慈悲爱护，就怕我们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。世出世间的学问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就在这两个字，修行能不能正果，关键亦喺呢两个字。你话佢几重要呢？佢底下嗰几句话，我哋将佢读落去，意思深广无尽。使为神不忠，就君服何望于神；为子不孝，则父服何望于子。畜生禽兽之不如，安可言人苦？呢几句话，现代人听到会摇头，听唔入耳。现代人不以为然，认为讲这种话落伍了。这些旧文化应该要淘汰它了。凡是有这种观念的人，有这种行为的人，所以先招嚟世间嘅大灾难。懂得忠孝嘅人，懂得呢个道理， 懂得事实真相的人，不但止不敢为非作歹，连一念邪思都不准有，便会造业，更何况造极重的罪业。这些意思，我们同学要多多去想想，多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然后才知道圣人的教诲至真至善。我们绝不可以迷于世俗，迷于世俗招来的苦报无有穷尽。各位或者知道，古今中外有很多预言都集中在这个时代，都说这个世间会有灾难。我们学佛的人不相信预言，学佛的人相信因果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报。佛不讲预言，佛讲因果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得恶报。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忠孝是善，忠孝是善的大根大本，这个字不多讲下不得，要将它认识清楚。这两个字在中国制造文字原则里面都属于会意。文字是符号，你看到那个符号，体会那个符号里面的含义。所以忠是忠心，不偏不倚。教我们点用心，忠是真心，偏了就是妄心。这个字是教我们用真心，诸佛菩萨用真心，声闻缘觉用的是相似的真心，还未到纯真。六道凡夫用妄心不真，所以他意思好心不好心。孝这个字是叫我们体会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是怎样的，你们看看那个字的样子，上面是个脑，下面是个子， 他意思很明显地跟我们说，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就孝了。上一代和下一代分作家就不孝，从这个意思再引申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始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是一体。这种是什么现象？不是就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自性发生个样吗？大乘经上常讲，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，就是这个字最好的注解。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。所以我常讲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他就是孝字。这个符号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明白这个真相，你就认识孝道了。这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讲什么？忠孝二字。不单止是世尊所讲的一切法，不离这两个字，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尽的法藏，亦是这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怎讲得尽啊？诸佛如来一起讲，共同讲，讲无量劫这两个字还是讲不尽。我们连这两个字粗浅的意思都体会不到，难怪修学功夫不得力。研经听教不会开悟，研经听教不会开悟，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，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，是这两个字丝毫都做不到。所以这两个字你认识，你会开悟，这两个字做到，你就能修行正果。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亦要多用点时间来跟各位同修介绍。实际上我知道的亦不多，我能体会到几分，我亦只能做到那一分两分的啫。 注解跟住讲，人虽应登仙品，必须多历岁年，为自忠自孝。今日谢世，明日便生天界。人之忠孝，为臣子大节，岂知又为超度之本哉？呢几句话讲得好，讲得啱，冇错。佢讲到咩？讲到修行，感应篇系道教嘅，道教修行目标系升天。进入神仙的俱乐部，亦好难得啦。升天唔简单，佛法里面讲，欲界天要修十善，四无量心；色界天还要修四禅八定，但是人生在世能尽忠尽孝，不用修行，死了之后自自然然就升天，这句话是事实。自忠自孝的人，升天的品位亦高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忠不孝，虽修十善四无量心，亦不会升天。同样的道理，不忠不孝，念佛亦唔会往生极乐世界。你喺念佛堂诚心诚意去念，一日念十万声佛号，一样唔会往生。所以呢两个字唔单止系做人嘅根本，亦系修行嘅大根大本，绝对唔可以疏忽。这两个字我们要多用一些时间来研究讨论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